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1集，争宠的看潮生。就职典礼之后，冬至特意找了一个跟龙身并肩行走的机会。 师父， 龙身听他声音有点低哑，捏起他的下巴一看，果然眼睛红红的，肯定刚哭过，不由哑然失笑。 这徒弟太多愁善感，不过也正常，毕竟心死的是他们的同伴，像何玉朝生这种已经看惯生死的，不是不会难过，但已经不会像新人那样动不动就流泪了。 师父，我会好好努力，争取不拖你后腿，以后跟你一起出任务还能当你的左膀右臂，你多教我些本事吧。 行。 什么时候？ 你身体都好全了？ 可一周之后就要分配了，我怕离京太远，没法时刻请教。 我心里有数。 龙爵， 冬至还想再问，那头宋志存在喊，龙身先一步走过去，让冬至身边落了空。就在这时，肩膀被狠狠地拍了一下，冬至吓了一跳，差点没颓然摔到地上。 有了师父就忘了兄弟啊！ 再一看，旁边多了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和一个小不点儿。何玉骨折了还不老实，拄着拐杖一瘸一拐，挤眉弄眼道：“ 你行啊，我们出一趟门，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办成了这么多事儿。”“ 我正想找你们呢，听说你在云南受伤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“ 唉，骨折而已，回头拆了石膏，又能活蹦乱跳的。” 何玉揽过他的肩膀：“ 哎，废话少说啊，入职加上拜师，双喜临门，该怎么做？”你心里有点数吧？ 请饭。 请多少顿呀？ 啊，你们说了算，行吧？ 看潮生开始掰手指。 第一顿吃炸鸡，第二顿谭家菜，第三顿烤鸭，第四顿火锅，第五顿烤串，第六顿海鲜大餐，第七顿…… 你说了不算。何玉在那边受了伤，让何玉决定。 冬至听了看潮生的话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何玉摸着下巴做沉吟状，看潮生眯起眼无声威胁他。趁看潮生没朝这边看，冬至对何玉做了个无声的口型：“ 要细里宝。”“ 哦，那这样吧，小东东这趟出去他也不容易，差点赔了命，咱们呢都得对他好一点。再说了，肥羊哪有一顿再晚的，这年头讲究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，咱们呀要慢慢来，就请三顿好了，每顿人均不超过100。 冬至松了一口气，对何玉竖起拇指，为了防止看潮生脑子里又开始盘旋跟吃有关的内容，他忙转移话题。 抚仙湖那边怎么样了？事情都解决了吗？ 听他问起抚仙湖，何玉难得没了笑容。 唉，算是解决了吧，可惜治了标治不了本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们一开始以为抚仙湖地有妖魔作祟，才会频频出使，魔气四溢，但后来看潮生发现湖底鬼城内有个小洞，魔气就是从那儿源源不断地漏出来，影响了湖底的尸体，令他们千年不腐，甚至魔化。 几个人在车上聊，何玉说的时候，其他人也在旁边听着。李应闻言就问：“ 小洞通往哪里啊？”“ 嗯，这就是棘手所在。”“不知道。”“湖西通江河，江河又通海，世上的水脉地下大多相连，那里位于湖中心，常人很难潜下去。潮生化形之后体型又太大，他也钻不进去，现在只能暂时封印起来，希望不要再出事了。” 听上去的确很麻烦， 据说三组还为此牺牲了一个同事。听何玉寥寥几句话，也能想象得出当时在湖底的惊心动魄。顾美人蹙眉道： 能自己申请去分局的吗？我的笛子在湖底也能吹，如果需要再下水勘探的话，我也许能帮上忙。 嗨，上面自有安排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咱们呢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晚上去唱歌怎么样？ 李应他们跟何玉不熟，不过何玉这人本来就是自来熟，也没什么架子，没几句话就跟其他人聊得热络。 不行，我回来之后还没见过龙龙呢，今晚得陪陪他。 什么玩意儿？谁？ 但他很快就知道答案了，一只普普通通的白猫。冬至给起了什么名字不好，居然叫龙龙。何玉竖起大拇指： 兄弟你行啊，你起这名字老大就没意见？他是不是还不知道啊？ 当时他就在旁边，我让他帮忙起，他想不出来，我也想不出来，就随口起了个名字。 后来觉得好像也不大好，但名字都起了，只得硬着头皮叫下去。好歹有龙参几次喂养，龙龙才能活下来，这也算是一段缘分了。不过当冬至看到朝自己颠颠跑过来起码肥了一圈的白猫时，不由扶住额头。 老钟，你到底怎么喂的？ 我怕我哪天忘了喂他，就干脆一次给他倒多一点，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 钟于一指着比脸盆小不了多少的猫盆，神情特别无辜。龙龙还记得冬至，跑到他脚边扑通一下卧倒，翻出白白的肚皮。冬至一下子就被萌翻了，忙蹲下身给他摸肚皮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只胖乎乎的猫总比刚来时的小可怜健康多了。看潮生看见龙龙却沉着脸，老大不高兴，大家顾着逗猫也没注意他。直到听到一声叫唤，一只大黄猫闯入视野。他跳上凳子，一脸骄傲地朝龙龙喵了一声。何玉毫不顾及他的面子，爆笑出声： 你好歹是堂堂快要化龙的蛟，你跟一只猫争宠，你丢不丢人呀？ 大黄猫闻言炸起全身的毛发，朝何玉扑过来，半空化回人形，稳稳落地。 谁争宠了？我本来就比他可爱，他能化人吗？他会说话吗？ 白猫看见看潮生一会儿变人一会儿变猫，吓得往后退了几步，一脸呆呆的。 我不管，你们马上把他送走，这里只允许有一只猫的存在，那就是我。 还跟一只猫吃醋，你知道你多少岁了吗你？ 反正你们就是喜欢他多过喜欢我呗。 看潮生眼眶一红，转身要走，冬至忙拦住 他：肯定没你可爱，但要是我不要他，他就得去流浪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些小猫小狗寿命很短，不可能像你们一样修炼个几百年上千年化形，你也不希望作孽杀生的吧？ 看超生面露犹豫，见龙龙一脸无辜地回瞅着自己： 妈，你们不能重视他超过我。 那还用说吗？ 看超生小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转眼就忘得干干净净，又去找钟于一串门了。何玉把冬至叫到走廊： 他是300年前化形的蛟，老大发现他的时候就没看见他的父母，换算成人类的年龄现在也就是10岁左右的小孩，所以嘛，偶尔也会闹点小孩子的脾气。 我还一直以为看潮生是外形幼小内心沧桑的老妖怪呢，我师父是不是也不是人？ 怎么你都拜了师他还没有告诉你啊？ 冬至摇摇头： 那你怎么不问呀？ 怕太冒昧了惹他不痛快。 你对老大处处贴心， 怎么对我就没有这么好啊？刚才说好的游戏礼包可不许赖账啊！你想想，我刚帮你在看潮生面前省下了多少钱呢？ 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买买买！何玉一把抱住他的胳膊。 哎，爸爸，你最好了，爸爸爸爸爸爸！ 你的节操呢？ 你们在干什么？ 身后传来龙身的声音。何玉转过头，嘴角抽搐。 老大，哈哈，你怎么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啊？没声没息吓人一跳，人家会被你吓死的啦！ 还不知道你还要认我当祖宗？ 他是冬至的师父，何玉叫冬至爸爸，那龙身还就真成了何玉的祖宗了。 啊，哈哈哈哈，我就是跟小东东开个玩笑而已嘛。 你又有力气打游戏了？报告写好了 ，PPT 做好了。 老大，我腿都折了，你好意思让我心跟着也碎吗？ 报告没有写好之前，你上一次游戏，我就上去把你杀得废号重练。哦， 冬至啼笑皆非。才知道原来龙身上游戏买本服第一的号还有这种用处。何玉改口比翻书还快。 我最喜欢写报告，我要通宵写报告，我热情洋溢，我饥渴难耐。再见。 他一瘸一拐走了没几步，又转过头来掰着兰花指。 龙龙，哎，我叫猫呢，哈哈，冷冷冷冷。 没等龙身发作，他以飞快的速度逃走了，一瘸一拐走起来比正常人还要快。冬至想笑又不敢笑，生怕龙身想起这个名字是他取的，迁怒罪魁祸首，忙道：“ 师父。”何玉说晚上去唱歌吃饭，你去吗？ 你现在的身体不宜熬夜，晚饭也别吃了。 可是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开过荤腥了，晚上能不能吃点火锅啊？ 一个月内少油少盐少荤腥，早上一顿中午一顿，过午不食。 龙身的语气不容置疑，有一位盐师是什么样的体验？面对这个网络上的提问，冬至一字一句敲下了自己用血泪换来的答案。 那是一种既痛苦又快乐的感觉，因为这表明他很关心，而在这之前，你很可能是个不值得他看一眼的陌生人，但快乐的同时因为他的严格要求而痛苦。如果要用四个字形容，那就是欲仙欲死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